起头，真的是自由，就在真心中停留。愿你我都有，都真正的拥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。 好，我是经典九六九主播龙叶。接下来是我们九六九派发福利的时间，只要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龙叶回复你最喜欢的歌曲，就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门票了。从9月23号到10月22号，尽享菊花盛宴、卡通花车游、歌舞表演、美食等等，还等什么呢？赶快发送你最喜欢的歌曲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抢票去世界花卉大观园观赏奇花异草，释放压力，尽情狂欢吧！ 你太偏执，我要拔掉一片里的刺。你追逐完美，你谁？你想得太美，天生不完美。你追逐完美。

唱一曲，感觉我内心摇摆。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，偏偏我痴心难改。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，只可惜你不愿分享。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，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，是我想要给你。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，只可惜你无缘分享、yeah、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 听到许美静的荡漾，那每天下班晚上回家看微信运动的时候呢，总会有几位好友走出惊人的30000多步，也真的是令我惊叹。那今天是9月22号，也就是世界的无车日，在这里呢也倡导大家低碳出行，让你的爱车在家宅一下。在这里也欢迎你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你都有哪些低碳出行的好点子？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互动话题讨论，你将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。那不如趁着秋季的大好时光一起出去走一走。张国荣，春夏秋冬。 秋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，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，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。冬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，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，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言泪飘渺人生，我多望旧吻，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暑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，笑得肌肤如情，痕极有样，看的一生笑着唱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稳，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从没再疑问，